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5集《麒麟兽》。陆峰也立刻收起了玩闹的心思，严肃起来。 哦，是这样，三人的尸体都在天山派的冰窖里存着呢，我派人看守着，衙门人来人往比较杂乱。 鲍正点点头，确实这样做比较好。陆峰此时眉头微皱，似乎十分困惑。 程曦死得颇为蹊跷，程曦武功不弱，但是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在房间里了，而且还是一刀封喉。说实话，这世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没几个人。 会不会是先被下了药晕了，或者失去了意识再做的刀伤？ 也有这个可能，所以尸体我一直留着。不过说起来，程曦这次回来的也有些蹊跷，燕林和徐飞也是。 莫非有什么疑点？ 有啊，他们俩都来早了。 陆峰的理由听起来怪怪的，展昭疑惑地看着他。 来早了？这很可疑吗？ 掌门，出事了，掌门。 陆峰刚想说话，就听到山上有动静。没一会儿，众人看到一个少年飞奔下来，陆峰被他吓得一激灵。这几天就出够多事儿了，还出事儿，别又是谁死了？ 出什么事了？ 陆峰豁地站了起来，白玉堂和展昭也对视了一眼。 不是这么巧吗？ 程志师兄和网络师叔打起来了。 陆峰一愣，倒是稍微放心了些，没死人就行，但又一想，有些奇怪。 他们俩打什么？ 不知道啊。 切磋而已吧，网络喜欢找人切磋，也不稀奇，让程志陪他过过招嘛。 不是啊，掌门，他俩打得你死我活的，都挂彩了，还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几位圈家的师叔和师兄都被打伤了。 他俩为了什么打起来的？ 不知道，掌门你快去看看吧，再不把他们分开估计要出人命了。 赶紧赶紧，前面带路。 小徒弟转身就跑了，陆峰跟上两步，随即停住脚步，似乎想了想，回头一把拽住白玉堂。 师叔啊，那两个人功夫都了得，我是估计劝不住了，您出马吧。 说完，陆峰把白玉堂拽上山去了。展昭觉得好奇，就也跟着去了。赵普等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第一天上天山就碰上天山派窝里斗，也好去参观参观。于是众人都怀着一颗八卦的心站了起来，跟上山去看热闹。小四子一直捧着茶杯在桌边坐着发呆，公孙见他傻呵呵的，以为他困了，就伸手把他抱起来，跟着赵普他们上山。可是小四子脑袋一直向后转，双眼始终望着碧水潭的湖面。赵普看公孙抱得挺累的，顺手将他提过来，但是小四子趴在赵普肩头，赵普跟他说话他也不答应，就是盯着水潭发呆。赵普将他举到眼前。 怎么了？ 小四子一双大眼睛眨呀眨，突然伸手按住赵普的肩膀。 等一下。 赵普一愣，小四子眯起眼睛指了指后边。 退后两步。 赵普还真的退后了两步，很听从指挥。前头走的紫影和折影都回头看，公孙也不解，凑过来看小四子究竟要干嘛。小四子趴在赵普肩膀上，小手摸着下巴，眯着眼睛盯着湖面看了半天。 那个斧子是不是在往下沉？ 众人都一愣，一起回头，就见刚才张好的渔网上边，本来紫影他们扶了一条很长很长的浮子，此时那根浮子正在快速的往下沉。 哇， 紫英喊了一嗓子，黑影和折影已经窜过去了，一人拉住渔网的一头往上拽，这一拽两人一个趔趄，差点被拽下水潭去。紫影扑过去一把拉住折影，欧阳少征一把拽住黑影，两人运内劲，一脚踩住岸边的泥地，踩出了老大一个深坑来。公孙一惊， 这四人都内力深厚，这水下的东西该有多重啊。 走在最后面的庞吉急了， 小心啊，小心被拽下去。 赵普将小四子放到公孙怀里，一纵身跃到了湖面上方往下看，此时就看到原本平静的潭水突然起了漩涡，不断有白色的水泡浮上来，似乎下边有什么千钧之力的巨物正在扭动挣扎，渔网被绷得死紧。赵普看不清楚水里的是什么，只看到水下的水草淤泥都被搅上来了，水浑浊的厉害。 王爷， 紫影一眼看到折影手里的渔网绳子开裂了，那样子马上就要断了。赵普一个飞身过来，一手拽住了紫影手里的绳子，运用内力往上狠狠的一拽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手上一轻，赵普一个趔趄往后摔去，紫影和折影飞扑过去给他做人肉垫。那头黑影和欧阳也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再看被众人拽上来的渔网，用手指粗细鱼绳编织成的渔网上边竟然有一个巨大的窟窿。赵普爬起来骂娘， 我他妈下次拿铁锁来抓。 这时好奇跑到岸边的公孙低头看着脚边的渔网，他缓缓蹲下，从渔网里捡出了一样东西。小四子搂着公孙的脖子凑过去看，在强烈的日光下，那东西像镜子一样反出了光泽。那是一枚大概碗口大小，类似鱼鳞的薄片，但是感觉好坚硬，此时还有些湿润，阳光下除了会反光，还有微微的透明，青绿色，上边有类似年轮一样的一圈一圈的痕迹。公孙看了半晌，和怀里的小四子对视了一眼。 真的有啊，爹爹，麒麟吗？ 赵普接过了那枚鳞片看了看，又凑到鼻端闻了闻，皱眉摇头， 没有腥味。 公孙也凑过去，两人一起看那鳞片，可能太过专注了，于是头都靠到了一起，还没注意。小四子此时被放在地上，站在两人中间，仰着脸，就看到两人靠在一起的头。小四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摸了摸下巴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若有所思。欧阳少征抱着胳膊，蹲在水潭边往水里看。 这么大力气，这是麒麟还是龙啊？好家伙，要不要把那500官兵都调过来试试？ 王爷，不如先上山。 包拯对麒麟或者龙都不是很感兴趣，他关心的是天山派的人命案，于是催促赵普。赵普一抬头，公孙也回过神来了，跟着一起抬头，两人这才发现靠得很近，对视了一眼。公孙退后一步，眯着眼睛看赵普。 这书呆子怎么了？被马蜂蛰了？ 众人不再闹了，上山找展昭他们去。绕到碧水潭上方，有一条直通天山派的小路。赵普一把抱起小四子，快步往上跑了。公孙小跑跟在后边，觉得怪怪的。 小四子怎么跟赵普这么亲近？ 而此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跟着陆峰到了天山派的后山。从后门进入，走不多远就听到争斗之声，光那兵刃相交的声音就已经可以推断出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了。 呵，都风带杀气啊，这俩深仇大恨吗？ 平日有仇怨？ 没啊，王乐就是比较莽撞一些，喜欢同人比武，但性格耿直并不坏，而程志斯斯文文的，都不和人吵嘴，不明白这两人为什么会打起来。 穿过后院， 就看到院门口围了不少人，里边是刀光剑影。 掌门， 有几个眼尖的小徒弟一眼看到陆峰了，都叫了起来：“ 师兄啊，别打了，掌门来了。” 但是陆峰的名字显然对十大高手没什么作用，人家继续打得你死我活。白玉堂大致看了一眼，两人功夫其实差不多，一个用刀，一个用剑。 天山派也用剑的吗？ 没等白玉堂解释，陆峰就帮着解释了：“ 对啊，天山派武学博大精深，天尊清授的话，先是内力，最后才是刀。除了玉堂小师叔，基本所有徒弟都在第一轮内劲那儿就被刷下来了。但是因为就算只学了半吊子，内力依然醇厚，所以学其他什么都快，因此天山派出高手。” 哦， 承志，王洛，还不快快住手，天山派禁止内斗，你们俩是疯了不成啊？ 陆峰倒是板起脸，可惜装不出什么威严的样子，两人并不理会，换招的时候还跟陆峰说了句：“ 长话闲事，今天有他没我。” 挺有默契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